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欢迎收听今天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3月5号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对， 那一个呢，就是人大开幕了，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日子。还有一个你记得吗？今天是学雷锋日。 哦，是吧？对，我都已经忘记雷锋叔叔了。 啊，这不该啊，这不能忘记雷锋叔叔。新时代，咱们还应该 要 多做好事儿，多做善事。 你在香港这个地方，你也感受不到任何雷锋叔叔的事儿。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学雷锋树新风的活动，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一到这个时候，那时候我在学生会嘛，就开始组织各种这种志愿服务活动啊，然后为社会服务啊，去看什么孤寡老人啊，给这个公交车擦公交车啊，义务的都是。那个时候很多单位都大家一起互动嘛，然后反正这也像是一个任务，但是也唤起大家可能真的应该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精神吧。但是现在你在香港其实一点都感受不到。 对，现在可能做好事儿，大家不像过去做好事儿不留名。 对， 先做点什么好事儿，你都希望。 其实你要是深究起来，在香港为什么不用学雷锋呢？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职能都由宗教的这些机构他们来做了，比如说佛教的慈善组织呀，或者是基督教的慈善组织，他们很多时候都已经承担了这种说公益活动啊、养老、问老等等的。 香港它是有一个义工文化，就是义工，我们在内地可能叫志愿者。 对对， 就是不用你去提醒说到了某一天。好像大家一窝蜂的一个号召式的听从谁的指唤，好像说一年当中我就这一天特别要做好事，没有。 对， 就我觉得一个弘扬着正能量的一个社会吧，它应该是把这种应该是日行一善，可能就把这种行善的做好事儿的理念，它是贯穿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 对， 不会觉得需要特别拎出来。 所以 这个是所以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社会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香港以前是英国的这个小兄弟嘛，然后所以其实你看我在英国看到的很多慈善组织在英国都有的，尤其是基督教这方面的，像救世军。那个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住的就是救世军的那种给内部教友的房子，其实房子非常便宜。他们每天都会每个周末都会组织大家去周围的社区去看望这些孤寡老人哈、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工作，比如说去帮他们平整花园等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还都挺有意义的。所以你看这个英国文化和中国的文化还是不太一样的。 哎，这个铺垫做得好啊，我们说了这么半天今天到底要说什么呢？我是想说啊，这个三月五号它除了前面那俩日子之外，还有一个日子就是威廉王子回城的日子。 对， 威廉王子这次你说他是怎么选的这个时间哈？就是因为都在前面都开始聊柴静，后面吧这两天全部在聊两会，都没几个人在聊他。 对，我觉得应该是帮威廉王子上头条。因为其实你看咱们国内是在两会和柴静，在英国国内在聊五月份要来的议会选举。 对，都没人理他， 也没有人关注这个。 好，但是呢我觉得咱们今天应该学学雷锋做件好事，这个威廉王子的亚洲之行还是有一些可以圈点的这个行程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哈。比如说过去就像29年前他的祖父祖母就是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当时访华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访华的行程安排呢看上去就比较传统，去这个长城啊、庙会啊，学学怎么样用中国筷子啊之类的。但是这次的威廉王子他在4天的访华之旅当中呢，就有一些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这样一个行程。那他在北京跟习近平主席是有一个见面，这个也让人觉得哎，这个规格好高啊。一开始觉得可能是李克强总理来接见他，哎，但是居然惊动了最高领导人，而且聊的呢也不能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确实不是很敏感或者非常那个棘手的事儿。我觉得啊，他们聊聊这个足球，还聊保护大象， 对， 当然这些都是要做的好事儿。可是呢，就一开始别人问说，哎，你会不会说说香港啊什么的？没有，他绝对不谈政治。后来呢，他又去了北京，后来他又去了这个上海，还去了云南，在上海就见了几个富豪，传统的首富王健林，这个新时代的首富这个马云，还参加了一个文化创意的这么一个活动，还看了张艺谋的一个电影的首映。去云南呢，他就去西双版纳，专门是为了保护大象去的。 对，反正这个说法呢，就是有好多种，就是到底习总要不要见威廉王子？ 嗯， 然后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威廉不是之前先访问了日本嘛？因为日本的首相也见了威廉， 嗯， 然后可能中国觉得，哎，是不是人家日本都是最高领导人见威廉，我们那个只让总理见威廉，会不会觉得我们摆架子？ 哦、 所以你看，我们多么平易近人，就是习总在百忙之中抽出了时间来见他。其实随行。的这英国贸易大臣他接受了咱们凤凰卫视的采访啊，他就说其实这个行程他们是很期待的，但是他们的行程列表里也列上了，只是会说习总如果有时间才会见，如果没有时间就不会见。那这次习总最后见成了，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然后也说威廉觉得这几天的访华行程太短了，期待着下一次再来访华。所以其实你看威廉嘛，他很有可能，这是昨天我也跟一个英国的专家聊，他是马上在未来不久多少年之内，你就能看到威廉肯定是未来的英国国王。那他这个其实虽然皇室在英国一直都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地方，但是毕竟国王其实对英国人来说是很神圣的，也是对很多英联邦国家来说是象征性的最高元首。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习总见他也是表示了一种英中的友好。 那当然了，这次他一定是带着目的来的，虽然他没有直接提这个经贸，但是呢，他可以顺带着推动一下经贸的这个发展。虽然他没有提外交，也没有提政治，但是都说，皇室外交呢，它是外交的这个重要的组成的部分，也是，就是。像政客他们外交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润滑剂哈，虽然说他将来的王位肯定是他的，但是呢，这个王位啊，你跟这个首相相比的话，首相他是可以换的，但是国王他是终身的， 对， 是吧？所以呢，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不是一般的象征意义，而且呢，我看一些官方的微博号就是为了宣传威廉来中国，他们就试图拉近威廉跟中国人的距离，就说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王子终于要来了。我也看到有一些女记者吧，在微博微信里面，因为终于是见到威廉王子本人了嘛，然后他们就在那发，他说威廉王子就跟一个小学生一样。当然人家本来就很少去外面这个访问参加这些外交活动，他说满脸通红，就还没有跟习大的握手呢，脸都涨得通红，然后就乖乖的在那儿跟个小兔子一样在听着话。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加了自己的这个想象， 花痴是吧？ 我不知道，总之觉得哎，好像似乎在气势上感觉比较弱，别看他1.9米的大个子哈，但是真的是见到我们这个大国的元首，气场方面还是比较弱。 我倒不觉得是气势上弱，可能跟英国这种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就是它非常的绅士，尤其是皇室的礼仪真的是非常的繁琐， 是吧？ 对，你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人， 看上去很害羞，就是 但是你不觉得让人觉得满眼都是爱吗？如果你看他的时候， 哎、没看到， 因为我看到很多网友就说：“哎呀，终于见到活的王子了。”然后王子好帅呀，就是发际线有点高。 哎，这个你看，网友他们就开始瞎吐槽， 对， 就说聊足球，就说两个，习大大他也是个球迷嘛，但是中国足球那么糟糕，感觉像是要摆出一个专业球迷的这么一个样子，但是实际上，底气是方面到底有多足呢？也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这有点难为习大大了，因为你像威廉，他可能平常学的或者接触的就是这些事儿，什么保护动物呀、或者是这个足球啊、文化产业等等的。但是习大大平常可能更多的是处理政事，就是政务上的事情，包括外交上一些大的决策，很少会很细心的来关注中国足球到底怎么样，因为中国足球毕竟。说实话，他也 不太值得这个大家去这么认真的关注他。但是所以你看这次两个人聊的话题都是很软性的，所以更多的上我觉得像是文化上的这么一种交流。包括威廉王子这次来，虽然他这个可能是一种友好的态度更大于实际的意义，但是他其实无形中推动了英国文化对中国的这么一个输出。然后包括他出席的电影的首映式帕丁顿熊，包括也有很多网友在他来了之后就开始各种八卦，说看这个王子穿的是什么衣服呀，然后是哪个牌子定制的衣服，然后这个英国王室的很多东西都被翻出来，其实是无形中真的是推动了英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好，那到底这个具体它能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效应哈？实质性它现在又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等一会儿呢也来连线几位老师。三句话新闻，我们休息片刻，待会儿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接下来呢，我们把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的张正法博士来请到线上，跟他一起来聊聊这个威廉王子的亚洲行。张博士，你好。 你好。 哎，我们说到这个威廉王子这次在中国，包括之前在日本的这样一个访问行程哈，似乎没有得到太多的这个媒体的关注，可能跟现在中国大家关注的焦点有一点这个联系哈，因为这两天一定是在看两会了。那现在行程结束了，张老师觉得他这次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是从外交和经济层面各个方面来看。 应该说这一次呢，威廉王子访华，我觉得从外交的角度看，意义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从经济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他毕竟作为王室，他不是一个政府的代表团，所以他也不会在这方面产生更多的促进。从这个外交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都知道英国王室访华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么这次王室的访华在一定程度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再有一个呢，这个目前是中英关系的一个特殊时期。因为大家都知道，在2012年，英国首相卡梅伦接见了达赖，然后呢，前不久呢，香港战中事件，这个英国的政府包括一些议员，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一些言论吧，这对中英关系的这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那么现在呢，王子访华，我觉得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中英之间的外交关系是相对成熟的，尽管有这些事情在里边，但是呢，两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相对来说比较理性，互相给对方留足了面子，而且呢，还是显露出了两国进一步去改善甚至是加强关系的这样一种诚意吧。 嗯嗯， 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这个威廉王子访华应该来说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外交的意义，同时它这个象征性呢还是比较强的。我觉得此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外交的举措在两国之间呢出现。我觉得中英关系应该来说和两年前相比呢，会渐渐进入到一个修复期，甚至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发展期。 嗯，就是说你看这次威廉王子呢，他的这个语言哈，有人就比较说跟他的这个父亲相比的话就显得更加的谨慎。就是过去像这个查尔斯王储的时候，曾经在当时是香港移交主权的时候，他是说过一些让中国听上去可能不太舒服的话，但是他这次呢似乎把握的就比较好，完全没有谈及政治。甚至香港有些媒体就问他会不会有一些 谈到香港方面的话题，看到这次也是没有。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王室外交呢，它本来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就如果玩得好，你就可以让中英关系好上加好，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形象，自己国家的形象。但是玩得不好呢，就会容易伤己伤人。但是呢，又有人觉得他会不会有的时候过于谨慎，就是他可以在某一些方面可以有一些更大的一些举动，但是有没有张老师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首先呢，从背景上来看哈，叫时移世易。当年的这个英国对中国的影响，由于有香港问题的存在，再加上那是一个关键期，说它难免要涉及到中国的一些政策，这里头还牵涉到外交，甚至有时候会涉及到内政，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香港回归也这么多年了，基本上我觉得双方在围绕香港之间的一种博弈，尽管现在还存在，但是我觉得已经淡化很多。说这个呢，不会成为中英之间的这样一种外交的一个焦点，那么对于王室来说就更不会成为一个外交的焦点。 嗯， 是我想说的，其实第二个跟这也相关，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室在英国这个现在的政治制度中的这种作用，它仍然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是吧？它君主立宪国家，王室基本上不会在重大政策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尤其是在外交关系上，这个涉及到国家关系之间的这些重大问题上面，它一般都会谨言慎行啊。这是我觉得这是符合王室外交的特点和王室本身的身份的。再一个呢，王子呢本身他毕竟，他的这个地位他。实际上是一个第三代哈，虽然大家说他的这个呼声很高，有可能直接这个英国女王就会传位于威廉王子，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啊。那么舆论也认为他已经超过了他的父亲查尔斯王子在英国的这种威望，但是无论如何，他毕竟是一个排名相对靠后的王位继承人，就他自己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这种资质来在涉及中英关系重大问题上去发表自己的言论，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对他的一些正面的期待，或者无论是大家在这个言论上可能针对中国的一些更积极的尖锐的一些期待，我觉得这些期待都对威廉王子来说这个要求过高了，是他不能承受之重啊。 是，就如果说我们从现在还存在的王室的这些国家进行的外交活动比一比哈，是不是还是觉得英国的这个王室外交它显得就是相对来说要成熟一些，包括英国王室的形象本身。因为我看过有一些媒体人，他们就喜欢把一些英国的王室形象跟日本的这个王室形象进行一些比较。刚才我们说我自己这么一个觉得，尽管说他看上去是比较拘谨，你像拘谨就是跟习近平讲话的时候脸都是满脸通红，感觉也是相当的紧张。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英国的这种王室两个王子吧，他们感觉上在媒体上面的一些形象哈，还是能够做自己的。就是还是有比较这个，比如说像他们的私生活这些，似乎还是觉得他们是挺自由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相较来说日本的话，就似乎他们的生活看上去就更加的神秘，也显得没有那么的自在。这个张老师，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 这个的确是这样，这个跟每一个国家的这个传统有关，也跟这种文化的类型有关。相对来说，英国王室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其他的一些君主立宪国家的这种王室相比，它显然是要大得多啊。当然呢，如果仅仅从国内的有一些可能，即便是君主立宪制的这种王室，因为它更深的介入到国内政治里头，它的影响可能会大。但就国际上来说，凡是这样一种介入国内政治比较多的这种王室，恰恰都是小国的，它在国际上的影响是有限的。像英国王室在国际上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源于大英帝国，是吧？英联邦等等这样一种形式的存在，英国女王仍然是很多国家的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影响的这样一种范围是非常大的，这是基于它的一种传统。再有一个呢，就是英国的这样一种政治体制的相对比较成熟，几百年下来以后呢，王室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理得比较顺，民众对王室的期待 应该来说也是比较适中的。所以说英国的王室既是一个谨慎的王室，那么同时呢，由于民众对他的期待也比较大，那么要求王室成员呢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和个人上的那种道德。那么这个标准提高了以后，实际上也导致英国王室的这种成员素质也比较高，他有能力就针对公共话题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议论，而且呢他也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符合民众期待的一些行为，无论是公共方面的还是自己家庭生活方面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他具备能力，因此他符合期待，因为要符合期待，所以他要具备能力，它整体上还属于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 嗯， 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英国王室成员的一种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啊，我觉得整体上还是比较得体，而且比较到位，应该说对英国的国家形象是有帮助的。 嗯，张老师，因为像之前1986年的时候，女王和她的丈夫来过中国，然后查尔斯王子也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其实见过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好像都会因为一些语言上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摩擦和分歧。然后之后呢，江泽民主席当时访问英国的时候，查尔斯王子是避而不见的。那这中间可以说是30年来中国和英国的皇室会有一些摩擦。那这次是主动提出要访问中国，是不是也标志着英国皇室想要跟中国改善关系呢？ 嗯，我觉得这是肯定是有这样一个动因在，是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威廉王子呢作为一个王室继承人，是国家形象的代表，那么就像他肯定要介入到英国重要的这些双边关系中来。就正如我们现在听到的啊，英国首位女驻华大使伍百纳啊，就是在3月1号的时候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他就说到说英国呢必须与美国来保持稳固的外交关系，但是呢由于中国现在是日益崛起的这个超级大国，甚至有时候按很多标准来算可能会赶超美国，因此他也需要与其建立稳固的外交关系。那么他认为啊，这个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尽管是建立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认识和遗产之上，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他结论是两者都极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英国政府啊，包括英国王室，现在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共识，就是他了解对中国的影响力有多大，而且呢，通过这个历史的这种走向，包括围绕香港问题的，包括前段时间围绕这个西藏问题的，那么英国政府应该很明确，就是在合作中，英国才能保持对中国的影响力，因为英国的影响力在跟过去相比来说还是在衰减。那么如果是一种在一种强对抗的过程中，反而它无法对中国发挥想要发挥的影响力。那么从中国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无法去改变英国政府仅仅跟随美国的这样一种外交政策的这样一种立足的方式，但是中国政府也需要一个低调的温和的啊，我说的是对华关系哈，低调的温和的这么一个英国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是双方找到了一个需求，而威廉王子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方式。尤其是比较重要的，他通过这次采访，他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活动，他也向习近平主席递交了访英的这样一个邀请，那么充分说明他扮演的就不仅仅是个文化使者的一个角色，而是一个外交使者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外交的访问。 没错，好的，非常谢谢张正法博士跟我们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刚才我们连线的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的副教授张正法博士。那他当然听得出来哈，对于这次威廉王子的中国之行，他是觉得有他的成果和意义，并且呢是从两国的这个外交的渊源和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变化上面，也是能够找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外交的形式。尽管说他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似乎没有引起特别大的风 风暴和关注。 对， 但是呢，如果单纯是循着这个外交的途径来说，它还是一次非常有意义和有成果的这样一次旅程。 对，而且你看微博上的关注程度，包括朋友圈里的热门程度，其实威廉的这个访华，在民间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很多人都再次关注到了英国的这种皇室文化和英国的创意文化呀，这种传统的历史等等。其实不管是政治上的意义也好，还是文化上的输出也好，我觉得威廉这次访华都是相当成功的。 嗯，好，这个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再来跟大家继续聊聊这个威廉王子的远东之行。好，欢迎回来三立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继续聊这个威廉王子的远东之行。马上呢，我们要来跟香港著名的文化人陶杰老师来聊一聊，看看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样还挺关心这个威廉王子的。陶老师好。 你好。 您关注这个威廉王子访华吗？ 因为这个也很多香港人也关注，我也关注。因为这是1986年英女王去中国访问以后，第一次英国的王室人员再去中国，所以呢，已经差不多30年了。 对 啊， 这次看他的行程哈，之前像媒体就说，哎，会不会聊聊香港啊，说说这个政改的问题啊，什么占领行动啊，看上去一个字都没提，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在大家预料之中？ 不会，绝对不会聊政改的，因为英国的皇室对政治是毫无权利，没有发言权的。因为英国的皇室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权力机关。要是聊政改，那一定是英国首相或者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啊。再加上这个威廉王子的爸的老爹，这个查尔斯，最近这几年在英国，他自己已经就英国有一些政治啊，或者英国的建筑啊不好看呐、啊，现代建筑很丑啊。他公开发表过一些言论，被那些报纸刊登出来。那最近曾经接到英国政府的一些比较含蓄的劝告，就说、哎，你这话也不要太说的太多，因为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英国是个君主立宪国家，君主立宪呢，就是说君主是不但没有权利，而且不能在公共场合，不能在公共场所就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发表任何评论。就是说，你出来必须是个哑巴，就是这样。 所以哈，这次威廉王子哈，你看他的这个行程，确实可能跟陶老师所说，他就说话非常的谨慎，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呢，你看他的这个规格又感觉非常的高，因为之前媒体不是说可能是李克强来接见，但这次居然是习近平来接见，为什么会要有这么高规格的这么一个接待？ 这个第一，我想这个中国也很重视中英关系。因为那个威廉王子来呢，是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正式代表英女皇邀请习近平访问中国。那习近平呢的职位，除了是中共总书记，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那国家主席也是个虚衔啊，当然这个严格来说应该由习近平的女儿来接见啊，但是他女儿又可能又不是太方便，而且不在中国。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可能在日本啊，由安倍首相出面接见，所以中国看见觉得这个规格不能低于安倍。但是安倍接见呢是正常的啊，按道理应该是由日皇接见。但是威廉王子呢，就这个地位有一点点的尴尬，因为他还不是皇室，他不是英女皇，也不是英皇，而是未来的英国国王， 他是个储君。那么储君呢，你去到日本呢，就是说那个现在这个日本天皇呢，好像没有储君或者是找他公主来对等啊，接见这么一个礼仪啊， 嗯 啊，所以呢就变成干改由首相接见，但是首相呢又是一个有实权的人啊，所以这个威廉王子来中国是有点呢，就是说应该由谁来接见？那日本呢，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跟英国一样的，都找不出一个绝对对等的啊，就是那个对口径的人来。那中国的这比较尴尬在这方面。 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有一点疑惑的是，为什么这次威廉王子他对于这个环保，对于云南西双版纳的大象这么的关心？而且看到他29年前，就是他的祖父祖母也去到了同样的一个地方，这是不是英国皇室的一个传统？ 威廉王子的爷爷啊，这个菲利亲王是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的主席。 哦， 啊，几十年来那个。他们爷孙三啊，对于这个世界野生动物的保护是不遗余力的。 嗯 啊，刚才说这个皇室不能够就社会经济文化，就是说英国国内啊的事务发表言论，但是他对外，比方讲这种环保啊，爱护小孩啊，啊这些呢，儿童啊，这些呢，他是有角色的。 嗯嗯， 再加上这个他们这个。威廉王子跟那个菲利亲王，他本人私下对动物确实是比较关心，所以这个威廉王子来啊，就除了促进这个中英关系啊，英国的商品往中国倾销，也是对中国的下一代或者中国的民众想唤起一下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因为呢，这个西双版纳跟那个缅甸交界。中缅的边界最近这个出售这种野生动物啊，这种屠宰啊，这种非法的这个销售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故意去那个一下啊，就是说暗示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嗯嗯，对，这可能跟他这个成长或者他以前的教育的那个经历也是有关系。我看到威廉王子他以前大学里也是学的这个地理啊、生物啊，就是这些方面。再一个就是说，威廉王子他在英国国内的形象，这个是不是还比较的这个完美，在民众心目当中？ 他的形象呢，当然比他弟弟哈利王子好。 嗯， 哈利王子比较顽皮，比较放荡不羁，他呢是四平八稳的，而且一个长相呢也比哈利王子长得比较啊，就比较正经，比较俊俏，而且呢样子笑起来跟他妈妈一个样。 嗯， 啊，那么这个威廉王子呢，这性格呢是比较稳重啊。而且被英国国内呢啊视为一个将来接掌皇位的一个王位的一个很适当的人选。那么但是那个英女王呢，虽然就快90岁，就没有退休的迹象啊，那他爸呢啊查尔斯呢就比较尴尬，几十年在接位等接班啊，等来等去等不到的，你这查尔斯都已经年纪也不小了，都已经是快70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英国的现在的政策或者政府啊，正在酝酿的到底英女王以后应该是不是由威廉来直接接位呢，但是在宪政上好像又不该这样，就应该是这个查尔斯王子呢先接位。 嗯嗯， 那查尔斯呢以后呢才有威廉，所以威廉这个是未来的君主啊，所以但是整体来说对他的形象感觉是不是很好的，除了就是说有点可惜，他年轻长得又那么好看，怎么这头发就掉了这么多、啊、 哎呦，哎，那香港人对威廉哈，或者对整个的这个英国皇室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 威廉呢，香港人对英国的皇室呢，当然是这个啊，有一种历史的那种感情啊，尤其是英女皇啊。 嗯， 英女皇呢1986年的时候来过香港，1975年也来过一次香港， 英女王来香港的时候，那个都是那个风度啊啊，都是很高雅啊。威廉王子呢，好像没来过啊，没来过。但是对皇室来说，因为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对这个英国的皇室呢是有一定的感情，而且英国皇室对在香港啊，在名义上也做过很多好事，像很多香港那个医院都是以皇室的人员命名的啊。 嗯嗯，什么伊丽莎白体育馆啊，就是各种 伊丽莎白医院呐、啊嗯，玛丽医院呐、啊，什么全是皇室么？沙田还有个威尔斯亲王医院呐、啊，什么这些啊？这种就命以医院命名的话呢，潜移默化啊。香港人现在上医院都说、哦、我去威尔斯亲王啊，我爸爸进了这个伊丽莎白。 嗯 嗯， 这种文化潜移默化，都觉得英国皇室很挺慈善的样子。 嗯。好，这个其实可能感情也相当的复杂哈，因为看有的香港人也希望说，哎，英国人在香港政治问题上要怎么个表态啊，似乎这次也没有。但是、 这个不可能的，如果说要求威廉王子表态，这个是对英国宪政对世界无知的，这个不可能表态，也不应该表态。 对，好嘞，谢谢陶老师的点评，谢谢您，陶老师再见，祝您元宵节快乐啊，再见，拜拜。 谢谢。 好，这个陶老师呢是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位文化评论人，他呢在英国居住和生活学习了很多年，在 BBC 也做过多年的这个记者，所以呢算是一位英国通了。那这个对于英国的感情哈、啊，我自己当然是无感，但是春雨有感情，也在英国待了很多年。要不然我们先歇会儿哈、啊，等会儿来说说王春雨同学这个英国情愫。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快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就记得当年这个，威廉王子结婚的时候，跟那个凯特嘛，是吧？就说全世界有22亿人看了他们那个世纪婚礼。你当时在英国吧？ 我当时在泰国，但是我在泰国的酒店里看了。 那段时间，你那段时间时期还是在英国的，是吧？只是那一刻不在。 对，我那一刻不在。 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你对皇室对威廉王子有什么感情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部分英国民众对于皇室是非常尊敬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女王微服私访去地铁里，当时周围的人全都震惊了，然后有一个那个地铁的员工都已经满眼是泪花。 真的假的？ 对对， 就是现在在朝鲜才会出现的事儿吧，见到金那个什么。 对，但是他们觉得见到女王确实挺激动，尤其是对于上了年纪的英国人来说、其实国家好像就是如果没有女王的英国就不再是英国了、包括那个很多英国民众不是不支持英国加入欧元区吗？为什么？其实就是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本国货币上女王的头像从上面消失，所以他们就是坚持有这么一种说法，当然也不能确信，就是他们坚持不加入欧元区。包括其实像女王，除了这个他们的感情生活上来说是一种精神支柱。因为当时的二战的时候，女王当时就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德国的这个空军飞机一直在轰炸白金汉宫周围，然后女王就是不离开、然后那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标语吗，就是保持冷静然后生活要继续，其实就是鼓舞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生活继续下去，大家要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女王可以说是给了英国很多人一种非常巨大的精神鼓舞，所以这种鼓舞一直到现在在英国最困难的时期基本上都是女王伴着他们度过的。虽然政治人物在一波一波的换，但是女王永远都在。所以其实女王的这种在精神上对所有英国人内心中的那种位置和价值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虽然现在很多英国的小部分年轻人他们也呼吁，其实为什么女王要一直存在，要取消这个君主制，元首一定要普选出来，但是有很多老一辈的英国人他们其实是反对的。尤其是对这个英国的国内的这种安定来说，如果女王不在了，我想苏格兰很多这个公投会独立会很容易通过，但因为女王她毕竟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共同的元首， 对，所以这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它是一个文化品牌的最大的这么一个象征。 它是我觉得就是女王特别像一种吉祥物，就是只要这个东西或者说是图腾，就只要有这个东西在，就能把英国人的这种精气神凝结在一起，能够让英国人团结。其实英国女王经常会出访英联邦国家嘛，其实只要女王在，英联邦国家和英国永远都是友好的邦交，所以这个是不可能存在这种说两国之间可能不和睦了，大家就永远都是兄弟。所以其实女王不管是对英国人民还是对英国的外交，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这个要不然我们也来听一位正在英国的一位学者的看法吧，对于这次威廉王子的亚洲之行。那这位学者呢，他是韩恩泽博士，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国际关系的一位讲师，看看英国人到底是什么反应。 威廉属于皇室未来希望吧，很有可能就说，当然查尔斯是下一个会继位的，但是其实很快也会轮到威廉了，对吧？他最近几年也是在外交上也是有些作为吧，访问了好几次美国，然后还访问了好多英联邦的国家，比如说你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啊之类的。所以说他作为一个皇室，英国皇室应该算是比较正面型的这样一个人物。对于访华，当然在到中国之前的去日本，所以说其实应该看起来，算是代表着未来英国皇室对于中国的重视吧。但是其实真的实话讲，其实说国内英国国内现在有对威廉访华有多大重视，好像真是没见得 啊。 可能中国可能国内报道更多点吧，好像英国现在国内关注更多的其实是五月份英国大选，这才是现在所有媒体聚焦的一些专注点。你说你关注王子访华，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皇室对英国来讲他并不算是政治的主要人物吧，对不对？政治的主要人物其实是议会和政党，和首相和各种，威廉只不皇室只不过是装饰性的。 那您觉得这个英国的这种皇室外交，它和刚才您提到这种政治人物它的政治外交有的主要的区别在哪儿？其实皇室是不是就更多的就是一个象征意义？ 这就是象征意义，皇室它没有任何真正的决策的能力。所以说它只不过代表英国这个国家，它是象征，但是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操纵政策的能力。当然它可以作为一个友善使者，就是他们其实很多做的都是什么关于动物啊、保护啊、关于自然啊这些社会功能，但是说政治职能其实没有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了，对吧？那他尤其到上海推广英国的电影、英国的工业，推动中英双方的贸易往来，那这个肯定是会有好的效果的呀。但是说政治上能够有多大的结果其实不一定，因为能做政策决定的其实是议会的议员、首相。 对，但是这次威廉访华是被习近平主席接见了，可以说是一个破格接见。原本就是按照中国的外交习惯，可能接见威廉的不应该是习近平这个级别的领导人，那这个破格接见 好像有这个说法。 对，所以这个破格接见会不会在英国国内大家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政治解读呢？ 英国国内好像不知道这是个破格吧，可能就中国知道这是个破格，可能中国政府觉得他是未来皇室的，以后会应该很快就可能就会加冕，因为毕竟他奶奶还有他爸爸年纪都很大了，可能是中方的示好吧。但是你说英国国内有多大解读啊，真的没有。 那这次他先访问了日本后访问的中国，这样的安排会不会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呢？ 那肯定先访日本啊，英日这个关系比中国关系那要铁多了吧，对不对？你看看历史上日本英国曾经结过盟的，英日和联盟这是十九世纪就开始了，英日友好通商这多少年了，都已经就好像美国一样啊，美国如果访亚洲，日本肯定最重要啊。 好，大家应该发现了哈，咱们从头到尾大家三位嘉宾今天其实这个都挺默契的， 对于这个主要的观点都是认为是一个象征意义。那 对， 实际上呢，因为它并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行政方面的权利。当然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品牌，它整个的英国皇室。而且你看威廉王子他本身从他出生或者他第一次跟媒体打交道的时候，他第一句对着电视说的话是 Thank you。然后到他的母亲因为意外去世，甚至整个英国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怜悯和同情，就是说这个男孩可能心理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的阴影啊。但是你看他一路走来，他在英国的形象或者在国际媒体方面的形象都是非常的这个正面。所以呢，你如果从这个粉丝文化或者流行文化这个角度去比较的话，他会把一些所谓的贵族的形象和上流社会的一些地位特征把它结合起来，所以他就会成为一种全球独一无二的这个文化的杰出的产品。 对，他就是白马王子的原型啊，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白马王子 了。对，要是头发再多点就更完美 了。而且现在英国的整个大的社会环境基本上皇室都已经深入人心，就像你的生活中看的小报是关于八卦皇室的，然后你日常接触的品牌都是皇家御用品牌，你去的地方都是什么皇家邮局、皇家什么什么医院、皇家酒店等等，它也是无形中带动了英国的整个娱乐和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 嗯，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化新闻，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如果大家要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搜索凤凰 U Radio 中横线樊素和这个王春雨就能找到我们了。欢迎大家在线下再跟我们互动。再次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拜拜， 拜拜。